关注北京新闻广播、北京城市广播、北京广播网、北京时间一直播。 你说，生活像一杯白水，每一口都淡然无味。你想大声呐喊，却因畏惧旁人而不敢张嘴。你想肆意奔跑，但被压力束缚双腿。我们在茫茫人海找到你，发现原本就应闪光的每一个你。活力调频 FM98.2， 把青春还给你。 年轻的声音就在这里， Fresh Radio。 我们相信声音的力量，它冲破黑夜的暗哑，打破现实的僵局，让每一个人都拥有再次绽放的可能性。全频可视化电台北京青年广播 FM98.2 兆赫联合荔枝 FM 燃烧吧982主持人选拔大赛现已开启，即刻起请登录北京青年广播官方微博活力982和官方微信公众号982魔力工厂参与报名。来吧，我们和您一起燃烧青春。 叫醒你的是闹钟，是梦想，还是你家的猫？ 出门带的是钱包，是任务，还是豆浆油条？ 挂脸上的是淡妆，是疲惫，还是微微一笑？ 带着露水的新鲜资讯， 脑洞大开的话题讨论， 直戳笑点的有趣内容， 早晨不无聊，全天才有的聊，一起来微微一笑。 Hello， 亲爱的各位听众朋友，各位在直播间的朋友们，大家早上好。 今天已经是上班的最后一天了，明天就是11加中秋的长假，不知道大家现在心情怎么样呢？这里是北京人民广播电台调频 FM98.2 AM927，北京青年广播，年轻的声音就在这里。我们是每天早上陪伴大家的微微一笑。首先要问一下大家有没有吃早餐呢？如果没有吃早餐的话，先来听一下这首歌。不吃早餐是一件很嘻哈的事情。 黑猫之所以不吃早餐，我们不吃早餐。 对呀、啊、对呀、啊、对呀、啊、对呀、啊， 天亮了才说晚安可以。 睡了睡了睡了。 Rocker 不撑伞 ，Rapper 不上班，为了代表黑猫之所以不吃早餐，我们不吃早餐。 对呀、啊、对呀、啊、对呀、啊、对呀、啊， 天亮了才说晚安可以。 睡了睡了睡了。 吃早餐和 Rocky Roll 有什么关系？我想破了头，却想不出有什么端倪，所以我决定宣布一件事，那就是不吃早餐才是一件很稀罕的事情。不吃早餐，我就是不吃早餐，怎么可能起得来呢？瞌睡虫在捣乱，搞不好的根本还没有睡觉。这里的早上没有一只公鸡它会叫。不吃早餐，我就是超 hiphop， 有时会吃早餐，因为当天宿醉超级大。 Party like a rockstar， 我 Party like a rockstar， 最后你们都有吃早餐的，别再装傻。早餐的英文叫做 breakfast， 我不吃早餐我也不见得会 不吃早餐是一件很嘻哈的事情。不知道今天早上大家有没有吃早餐？ 我好饿呀。 好，给大家打一个招呼啊，这里是微微一笑。今天有一个朋友会说，他说会听我的节目，所以今天我还有一个专门要给他就是打个招呼哈。 Hello、 啊、 我也不知道他的名字。 这么尴尬吗？ 网友 啊、哦，好嘞，在微博上跟你讲的吗？ 对 啊、哦，很棒。我觉得不是哦，我觉得有小故事。晕水，你以公谋私。 一个 little story。 你在节目里面撩妹可还行？哎，这位姑娘，静听哈，水水是我的。 你给我少来，你一个已婚妇女在这喊麦。 已婚少女，少女， 好，少女少女少女，好吧。 那首先要问珊珊一个问题啊，就是如果现在突然刮起了一阵风， 你觉得这个风除了有的时候会带来一些阳山， 不管是东是东南风还是西北风，都是我的歌，我的歌。 你觉得这阵风除了会带来一些沙尘之外，你最想它带来什么？ 食物。怎么样，我的回答是不是很贴谱？ 好，那今天的第一条资讯就和一个可以送来食物的风有关系。 嗯，真的吗？ 那就是在墨西哥的一个叫做塔毛利帕斯的地方，刮起了一阵罕见的卷着鱼的风。 你看着箭头，但是箭头不是你的箭头。哎， 没关系，就是这一阵风呢，其实实际上是科学家发现，就是在当地的一阵龙卷风把海里的鱼啊，就整个的吸起来。 嗯， 然后吸起来以后呢，又把它送到了岸上。 嗯， 所以岸上的居民会非常惊讶的发现，起风了，鱼就来了。 嗯，所以说就是刮风的时候，其实风里还夹杂着食物，是吗？ 对，白色的鲈鱼。 嗯，多吗？ 不算少。 可以砸到身上吗？ 可以砸到身上，也可以砸到你们家的桶里。 疼吗？可以准确的砸到桶里吗？我希望。 我以为 只鲈鱼。 我以为你的状态是张着嘴，然后去迎接这阵风。 我需要烹饪，比如说清蒸鲈鱼啊，酸辣鲈鱼啊，对不对？ 醋溜鲈鱼啊， 糖醋鲈鱼啊，葱香鲈鱼啊，焦油鲈鱼啊，麻油鲈鱼啊，我还是需要烹饪的。 OK。 所以请他砸到桶里。 拿一个大一点的桶，因为这次下的雨雨还挺大的。 嗯， 但是科学家也是发现一个非常非常有趣的现象，那就是这个地方其实离海岸线最近的水域啊，已经是有326英里，那约合525公里这么远了。 嗯， 所以这个鱼还能被吹到这个地方，就说明这一阵风真的是诚心诚意的给大家带鱼来。那之前呢，其实实际上有一个澳大利亚的叫做拉加马努的小镇，也是连续2天下起了鱼雨。 嗯， 那很多鱼落在地上的时候呢，还是活的。那当地的这个居民也是表示非常非常非常的难以置信。所以第一个消息告诉大家的这样的一阵带着鱼的风，不知道会不会给大家的十一假期之前的心情带来一个美好的心情。不会吗？ 其实听起来很吓人。 为什么呀？ 我觉得这种死法对于鱼来说太残暴了。就我虽然吃它们，但我希望它们死的可以就这样安乐死这种风格。 OK，所以你不希望鱼被吸起来？ 感觉很痛哎。 嗯， 就整个过程非常的暴力，就它先被吸起来，然后再哗运到空中，然后再被莫名的一种就是神奇的自然的力量推到岸上。它会砸到莫名其妙的地方，然后再被吃掉。关键是它被砸下来的时候，有可能还会活着。 嗯， 你不觉得听起来很恐怖吗？ 我觉得其实这个实现了一个世纪的难题。 什么难题？ 那就是飞鸟与鱼之恋。再也不用担心飞鸟与鱼不能相恋了。 就可以送到空中见面了，是吗？只见了一秒。恋爱的过程就永远都这么短暂吗？ 我觉得不止一秒吧。你想500公里，500公里怎么样，这个鱼也得飞个几分钟吧。 嗯， 对不对？ 所以说这飞鸟还得跟着，对吧？就是速度跟得得刚刚好。 我觉得飞鸟应该 保持平行，要不然就一直你追我赶。哎，你在哪儿？ 你听我说，我个人觉得飞鸟应该追不上。 嗯， 因为风太快了。但是我们还是希望这阵风能够刮得多一点啊。然后第二条消息呢，也是一个好消息，就是珊珊经常去机场，对不对？ 为什么？ 因为你总出差啊。 哦，那倒是。 你知道世界排名前50的机场， 而且空姐还是要稍微的少了一些频率。 哦，那当然。就好像嘉宾来直播间的次数也没有我们两个多嘛。对不 对？ 对， 没有主持人多是正常的。 所以你一般去机场是什么样的感觉？你最喜欢哪个机场？ 最喜欢哪个机场很难评判。我曾经在国内某一个机场，可能是武汉还是什么机场，那是我头一次碰见那个推小孩的手推车。后来虽然很多朋友告诉我说其实有很多这个机场都是有的，但是那是我第一次碰见。 第一次碰见是他那个手推车呢，是整个是飞机造型， 嗯， 巨萌，就跟那个什么爸爸的爸爸是爷爷那个就是摇车差不多的造型，一个小飞机，有粉色的，有蓝色的，有黄色的，然后小朋友可以直接坐在里面， 嗯， 然后爸爸就可以推着他，而且不是那种露天的飞机哦， 嗯， 就罩起来有顶的那种飞机，然后我就觉得很可爱，所以对那个机场印象很好。 那坐在那个飞机里面的孩子也非常可爱，对不对？他一会儿有可能和你乘坐同一班班机。 是的，你管呢？ 我闲事管得宽。 我看到了这个老妮坎关注了主播，谢谢哈。要提醒大家，我们是一个可以看的广播，除了 FM98.2 AM927可以收听我们的节目之外呢，你还可以通过很多这个方式啊来收看我们的节目，比如说我们的微信公众账号982魔力工厂，打开右下角的视频直播就可以进行观看了，或者是在花椒直播搜索活力982，在北京时间搜索北京青年广播，都可以收看到节目的视频直播。在花椒直播看到的时候呢，还可以跟我们进行互动，互动之后呢，千万记得点击关注了，各位看官们。 对，再强调一遍啊，大家还可以通过我们的微信公众账号982魔力工厂来关注我们的视频直播，好不好？然后在魔力工厂当中呢，大家还可以通过图片来和我们互动，我们也是会实时的和大家来进行这样的图片的交换。如果你想看到珊珊在直播间的照片，那一定要关注982魔力工厂的直播间，好不好？那下一条消息，就这条消息呢，想告诉大家的就是在英国的一个叫做 Official Airline Guide 的旅游服务公司，它发布了一个叫做 Mega Hubs International Index 2017， 就是2017年的国际机场排名。那其中呢，中国是有4个机场名列前50， 首都机场肯定是进去了的， 肯定是进去了的。北上广嘛，加香港，那就是香港国际机场，北京国际首都国际机场、上海浦东国际机场和广州白云国际机场。那他们的排名呢，分别是香港排在第23，北京，香港排在香港排在第12，然后上海排在第23，北京排在第31，和广州排在第32位。其实这个并不是这四个机场第一次进入这个前50的名单。那在去年的名单当中呢，四个机场也都是名列前50，只是上一次的排名呢，分别是33、40、45和44。没有现在那么高。 其实我觉得这个具体的排名是多少倒也没有那么重要，就只要他的服务真的做到了咱们的心坎里面，就是一个好机场。然后刚才看到了花椒直播这个直播间有去提醒啊，说想要这个排名靠前，要请大家什么分享不停，意思就是你们可以不发言，可以不吱声，但是得分享，你帮我们分享一下吗？谢谢。然后其实我觉得就是你刚才说到这个四个入围的机场，我想不太起来广州的机场什么样子，没有留下特别特别深刻的印象。我很喜欢上海的机场。 浦东吗？ 对，浦东非常喜欢。 Why？ 就首先第一，它购物的那个商店够多。 好的， 就哪怕是你航班延误的时候，女孩子也可以有的这个稍微的调侃，就是休闲消遣一下时间。 OK。 那第二个就是因为它浦东的机场跟浦东的这个高铁站其实是相邻的， 对， 可能走路大概只需要几分钟的时间，就特别特别的方便。我有一回就是从上海回北京，就因为去要买那个就是利扁蛋挞，就上海特别好吃的一个蛋挞， 招商， 对，没关系嘛，上海这无所谓嘛，对不对？在北京也听不见，人家也不会投咱们。但是咱们是个可以看的广播，我们是一个全国化的可视化平台，好不好？欢迎所有的蛋挞前来投广告。然后呢，因为买蛋挞当时就很堵车，我就没有赶上飞机，没有赶上飞机为了买蛋挞。 等一下，等一下，为了买蛋挞 等什么的， 没有赶上飞机吗？吴珊珊同学， 是的呢。 然后呢？ 然后我就在机场旁边就直接 吃蛋挞，然后又吃到了下一班飞机起飞。 没有， 然后就想着说，哎，好像这蛋挞蛮好吃的，然后又去买蛋挞，然后又错过了一班飞机。 航班其实已经没有了，所以我就在那个旁边退票的那个窗口，然后开始边退票，然后边排队，边用手机购那个高铁票，然后边排队退票。然后觉得很方便啊，我就直接去旁边坐高铁了，其实也没耽误什么时间。 而且吃高铁 很棒， 就是坐高铁还可以边吃蛋挞，对吧？然后边坐高铁， 蛋挞很重要， 对吧？ 还可以发朋友圈讲我自己干的这件蠢事。谢谢骑白马的小公主关注了主播。 但是说实话，我觉得机场现在的航站楼变得太大了。 我每一次去 T3 坐那个就是飞机的时候，我都觉得自己在 T3 就得先旅游一圈。 嗯， T3 的确有点大， 上海浦东也并没有好到哪里去。我记得我有一年从巴黎回来，就是在上海浦东机场下飞机、嗯、然后我朋友说，他说你出来吧，我在外面等你、嗯、然后我说好的，他等了我40分钟我才走出来 啊， 纯走啊，不搭那个。 我家住在望京嘛、 嗯、 我每次去北京的那个首都机场接朋友、嗯、我都是等他落地才出门的。 嗯， 然后时间保准够， 差不多。 因为我如果是看着那个提前他落地之前15分钟看航班动态出门的话，我就要等半个小时以上。 差不多， 一般情况下 我觉得、 嗯、 如果是在 T3 出来的话应该是半个小时吧，如果他要等等行李可能得45分钟到一个小时， 哪怕不等行李一般都得半个小时，正常情况下滑行可能也得10分钟左右、 嗯、 然后再下来。一般情况下 T3 是国内航段的话是需要坐那个摆渡车的嘛， 嗯、 然后可能又得10几分钟再走出来10几分钟，所以半个小时是要保底的。然后我家又住望京，开过去不堵车，一般就20分钟最多就够了。所以如果我在就是首都机场接朋友的话，都是哎我看哎落地了好嘞，然后慢慢悠悠出门了。看到了外套27偷偷的分享了主播，还有风爱我别走也分享了主播，谢谢你们。除了在花椒直播跟我们进行互动之外呢，可以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账号982魔力工厂，而且982魔力工厂有个好处啊，跟我们进行互动的时候可以发图片，所以可以拍下此时此刻你在做什么，跟主播进行互动，让主播跟你问个好。 没错，那我这两天是有点伤风了，有点感冒了。 嗯 也是希望大家在这个春秋的变天的时候， 嗯， 要多注意保暖，春捂秋冻嘛，对不对？冻起来。 什么呀这个逻辑，春捂秋冻就应该冻着。哦，后来找到了春捂秋冻的那个原因。 为什么呢？ 春捂秋冻是因为就是你的那个身体调节机制刚刚进入寒冷的时候，你还没有开始适应寒冷，如果这个时候你就开始穿很厚的衣服，你的身体就调节那个温暖和寒冷之间变化的能力就会越来越差，就等到冬天真正冷的时候你就会生病。 但我估计我的身体应该就是他已经发出抗议了，就是我已经调整好了，你赶快加衣服， 就已经伤风了是吗？ 对，然后我就还没有加衣服。然后他说那我就伤风给你看。 所以咱们今天在直播间两个人都穿的是长袖的毛衣，也希望大家如果在北京哈，已经深秋了，这算深秋吗？ 初秋， 十月份已经深秋了呀，算了吧，中秋吧。 十月一号是中秋吧？ 对，中秋、嗯、马上就中秋节了，祝大家中秋节快乐。 OK， 一首《青春修炼手册》告诉大家不要走开，马上回来。 跟着我左手右手一个慢动作，右手左手慢动作重播。哦，这首歌给你快乐。 跟着我鼻子眼睛动一动耳朵，装乖耍帅换不停风格， 青春有太多未知的猜测，成长的烦恼算什么。 One, two, three, go。 皮鞋擦亮西装佩戴上一克拉的梦想， 我的勇敢充满电量，昂首到达每一个地方，这世界太阳，因为自信才能把我照亮，这舞台不重要，有我才闪亮，有我才能发着光。叫我做 事情却只能想象， 想说就说。 就做，为了明天的自己鼓掌。这世界的太阳，为自信才能把我照亮。这舞台的中央，有我才闪亮，有我才能发着光。跟着我左手右手一个慢动作， 欢迎回来，这里是微微一笑。 给你快乐，你有没有爱上我？有没有？ 有有有！天哪，两个主持人在直播间疯了，真的是。 有。 昨天呢，我在这个朋友圈里面看到有篇文章很有意思，这篇文章的名字叫做《把东北人和台湾人关在一起》。会诞生什么样的口音呢？那会怎样啊？如果把台湾人和东北人放在一起的话， 其实这个在很久很久之前的一个小品当中就有表现了呀。 就干哈 什么就干哈就干哈啊？你在搞啥子嘛？就是那个谁，作为东北人和台湾人的对比，有叫做玛丽的演员，记得吗？ 我知道。 咱们很小的时候，他有做了一个小品。 和何炅。幸福牌鞋垫。 对，就是幸福购物台，什么卖幸福牌鞋垫，对吧？大家好，我是来自台湾的 Mary。我是来自台湾的 Mary， 说人话，我是来自东北的玛丽。就那个段子当年还挺火的，在咱们就是小时候吧，上中学的时候。 OK， 但其实实际上呢，今天我想要告诉大家的一个就是点在于，这篇文章它并不是从完全搞怪的这个就是角度来告诉大家说台湾人到底和东北人有什么差别。它其实实际上是想告诉大家，就是一个人他所说的口音，其实实际上标志着什么呢？就是你知道吗？就是口音被带跑，其实是一件非常常见的事情。 东北话真的很容易把别人的口音带跑。其实台湾那个口音的这个传染的力度也非常强。 我觉得台湾传染的力度真的非常非常的强，你知道吗？ 我觉得东北话也不吝啬呀。 啊， 那也是一传染一个嘴儿啊。 怎么我觉得你有单田芳老师的口音啊？ 且听下回分解。 是吧？单田芳老师是不是东北人？是吗？ 对， 口音怎么这么容易传染？ 你知道我认识有一个画廊，他们招了一个台湾人嘛，然后就是做他们的那个就是媒体的那个负责人。然后整个画廊全部是台湾腔。 你要再这样的话，我要翻脸了。 天哪，你要翻脸了吗？你要怎样？ 好，你相信我踢你。 OK， 那其实实际上呢，就是比如说我们会发现有一些来中国学习中文的外国人啊，很容易带上什么口音呢？比如说西南片区的口音，比如东北口音。那这样 外国同志带这种口音真的很萌， 对不对？然后呢，其实实际上就是一个口音在短期当中也会对人的就是这个语音发生很大的影响。就比如说在播音系读书的时候，我们学校基本上东北人只要超过两个人的这个寝室就是口音重灾区。然后经常如果老师在化名册上发现一个湖南人有了东北口音，老师第一个反应就说，你能不能少和你们宿舍那个东北的说话？你能不能不要理他？ 着急是吗？恨铁不成钢。所以说到底是发生了什么原因，这个口音在这篇文章当中是做到了一个什么样的研究呢？ 首先呢，我们要知道啊，这个比如说很难研究的主题，首先是你没有办法把一群不同背景不同口音的人关在一起好几个月，然后呢去控制他们能否接受外界的信息，强制他们每天互相不停地说话，还录下他们说的每一句话。那这样的研究其实实际上更多的发生在生活当中。比如说啊，机智的语言学家呢就在真实的社会当中找到了自然出现的场景，那就是什么呢？那就是比如说一个贵阳人嫁给了一个东北人，比如说何洁。就是我听朋友说，和何洁很熟的朋友说，现在何洁就是一口东北口音。因为她嫁给了一个东北人。 何洁不是东北人吗？ 何洁是贵阳人啊。 她东北口音很重啊。 很重啊。 对，前两天我在看那个一个综艺节目，做脱口秀的节目，何洁去了，我以为她东北姑娘呢。 什么什么什么2000年初的时候，为了追求我的梦想，我就来到了大城市。不对，这是单田芳老师。我最近是怎么了，单老师？你快走开，单老师。 你知道 我怎么了呢？ 就是这个研究，其实我觉得最有趣也最甜蜜的地方，就是其实相爱的人口音容易相互靠近。 是的， 所以说我觉得你们家那位很划得来，因为他靠近的是一个非常是一 标准的普通话， 就是非常标准的普通话，但是你呢就有可能被带成贵州口音的普通话。 那怕啥子嘛。 有的时候我觉得你现在会有这种感觉， 会有、 你觉得哪一句话其实特别会有？ 我是四川嘞。 你老公明明是贵州的， 贵州和四川话其实很接近啊，哪句话会有？这是生活当中的事情以及不可知的事情。我就是我会观察自己的口音变化嘛，但是我也觉得这个研究结果很有趣，那就是相爱的人口音会靠拢。 对，比如说啊，他们会发现，比如说像他们的测，就是这是一个英国的测试，这个测试当中呢就发现在一个小团体当中对话越来越多，人们的口音呢就会越来越相近，但是呢他们会发现如果两个人相爱相亲相爱，那他们说话的频率自然就会提升，那在频繁的这样的对话当中呢，他们就会有意识的去模仿，无意识有意识的去模仿对方的口音，那他们的口音就会越来越相似了，这跟夫妻脸其实是同一回事。 明白了。那在这个时段的最后，咱们先感谢一下大家，然后我要跟大家玩一个这个绕口令的互动。 好。 就很考验口音的一个绕口令，我先看看是谁关注了咱们哈。贝拉分享了主播，谢谢你。还有蓝天白云关注了我们，爱你。还有天涯榴莲易达尔李某一瑶瑶都分享了，还有嘴哥家的伊娃，谢谢谢谢。还有平皮雨，这是拼音。和游子关注了主播，游子我怎么记得你是关注过的呢？你是关注了取消了重新关注的吗？ 对啊， 这样也算好不好？ 反复关注也算。 希望大家可以关注我们哈，这个命中须有你被迷倒了，分享了主播，谢谢大家。还有好多人分享咱们今天，黑狼还有主持人杨帆，因为刚好遇见你都做了分享啊。这里是北京人民广播电台每天早上陪伴大家的微微一笑，一同江湖祝小雨生日快乐187，对主播爱不完送礼之余还分享，那我们也顺便祝小雨生日快乐。 那我分享大家、除了分享之外，大家还可以和我们进行互动啊，多和我们在直播间可以聊聊天。 是的，那我跟大家分享的这个绕口令哈，我发到直播间里吧，我发进来，然后大家可以试一试，好不好？ 好， 水水也可以试一试。 OK， 很难哦。 OK， 这个真的超难，我今天来的路上稍微的试了一下，我觉得不容易。 然后如果这样的话，我也发一个绕口令好了。 你咱俩就不能用一个吗？ 可以用一个，只是我妈那天给我发了一个，我觉得好难啊。 谢谢疯狂的您关注了我们。这个绕口令是里约热内卢的奶牛拿榴莲牛奶以折足之姿跑到委内瑞拉，拿了蜂花护发素送给红鲤鱼与绿鲤鱼与驴。完了、 okay. 念完之后就是某护发素品牌先给我们打个广告。 里约热内卢的。好，我来。 加油。 里约热内卢的。 里约热内卢的奶牛。 好，我来。里约热内卢的奶牛拿榴莲牛奶以折足之姿跑到委内瑞拉，拿了蜂花护发素送给红鲤鱼与绿鲤鱼与驴。好， 看着我干嘛？你又很得意的看着我干什么？咱把那护发素的品牌隐去吧。你改成别的，比如说风华护发素好了。 好，里约热内卢的奶牛拿着榴莲牛奶以折足之姿跑到委内瑞拉，拿了风华护发素送给红鲤鱼与绿鲤鱼与驴。 还不错。总算是有一种播音主持专业毕业的学生的姿态了。 来，你念这一段。 我的妈呀，这是你妈妈发给你的是吧？ 对的，来吧， 我先看看你跟你妈妈聊天记录。这段好像是疑似是中国传媒大学播音系入学考试是吧？ 来， 很难呢。发废话会花话费，回发废话话费会花，发废话花费话费会花费，回发会话会费话费，发费话费回发会费，回花废话会耗费话费。好难呐。 好难好不好？ 你来一遍。我觉得这首表现得不错了。雨水，你不要逃避，你真是笑我。我也总共就错了几个音吧。你加油。 发废话会花话费， 回发会发话话费会花废话话，我看看哈，发 你看看 发废话花费会发会花费回发会发会花话费花费话费回花费话会耗费话费。 嗯， 这个真的很难了，我觉得 真的很难。 我觉得湖南人应该是花花花花花花花发发发发发发发发发花花。 好啦，大家试一试吧，咱们稍微的休息一会儿哈，马上回来。微微一笑，每天早上7:30到9:30， 陪伴大家。 北京时间8:00，未来的时间刻度9:82，下一秒就是未来。FM 98.2兆赫 ，AM 927千赫，年轻的声音就在这里。 年轻的声音就在这里。 Fresh Radio。 聆听未来，一个年轻人的生活社区，生而不同，一个全媒体的可视电台。大家好，我是 Coco 李文，欢迎关注 Fresh Radio FM 98.2。 FM 98.2，北京青年广播，聆听未来。生而不同，大家好，我是罗大佑，你是未来的主人公。 大家好，我是海泉，欢迎您收听 FM 98.2北京青年广播，年轻的声音就在这里。 大家好，我是杨坤，欢迎收听北京青年广播，年轻的声音就在这里。 活力982，生而不同。大家好，我是尚文杰，祝贺北京青年广播 FM 98.2热力开播。 大家好，我是虎云，欢迎收听 FM 98.2北京青年广播，年轻的声音就在这里。 大家好，我是萨顶顶，欢迎收听98.2北京青年广播，年轻的声音就在这里。 大家好，我们是 郭尚春， 欢迎收听 FM 98.2北京青年广播，年轻的声音 就在这里。 回来，这里是北京人民广播电台调频 FM 98.2 AM 927，北京青年广播，年轻的声音就在这里。我们是每天早上陪伴大家的微微一笑。 大喜呀，大喜呀！我是为大家送去节日祝福的珊珊，恭喜大家明天就开始放假了。 喜大普奔啊，喜大普奔啊！我要给大家带来一个好消息的水水，那就是明天开始大家可以睡懒觉了。 好开心呀，开心死了！ 有没有很开心？嗯，那马上要进入的是下一个时段，那就是我们怎么了？好，马上要进入的是我们的下一个时段，翻滚朋友圈。 加一点旅行游记， 倒一点工作妙招， 不够不够，还要 放一些热门话题、辛辣评论， 添一些甜言蜜语、八卦吐槽， 往左瞅一瞅， 往右也再翻一翻， 翻滚吧， 翻滚吧， 朋友圈。 好，欢迎回来。刚刚呢，我的一个举动呢，是惹来了珊珊公主的怒气，怒气冲天。嗯。珊珊同学正在闹小情绪，这里要给大家发出警告了，珊珊同学正在闹小情绪。那珊珊同学正在闹小情绪的时候呢，不愿意说话， 提醒大家看看咱们的节目好不好。 OK， 除了这个 FM 98.2 AM 927可以收听到之外呢，还有很多方式可以收看哈，比如说在花椒直播搜索活力982，就可以跟主播进行实时互动了。我看到了 Verona 来了，说花灰会发会不开心，什么意思？意思是这个话费会花不开心还是怎么着呢？他说他想加班，我好厉害。伟哥分享了主播 彼得洛夫小狼刚刚针对我们东北人和台湾人的话题也是在评论啊，他说 东北口音大碴子味儿太重了，我在沈阳待了4年，还是家乡的口音。 嗯，彼得洛夫小狼还问了，说珊珊小姐姐不是灰姑娘吗？啥时候变成公主了？我本来就是灰姑娘啊！你说刚才呀、啊，因为我真的觉得就是作为一个男生这样很不贴心，他就随便拍我的照片，然后也不给我进行任何的那个处理，就直接发到微信公众平台上，我觉得很过分。 来不及了， 那就不发、啊、 我下一次给你 P 好了发， 那就不发呀， 下一次给你 P 好了发。 好，我从今天开始专业抓拍水水丑的瞬间发到微信公众平台上，大家想看的话可以到982魔力工厂去看一眼，好 吧？说实话我 OK 了、 好的，很棒、 我的话真的扔在这，我真的 OK 了。 好的好的，太好了、 而且因为我觉得拍的是背影应该就还好了、 怎么就还好了？ 又是背影、 我真的觉得这个世界上有点特别可怕的事情，就是我以为， 但是背影这件事情会影响到吗？如果你拍我的背影，然后我说不是我，那就不是我呀。 哎，我真的呀，在刚刚节目里面，咱俩一起在做节目呢，而且我这衣服正面就这样，背面就是那样，然后你还说哈哈哈，珊珊可能要杀了我，对，这不是我， 那是我，其实那是我，我跟你说， 赶紧的吧，有什么资讯告诉大家。 OK， 那。接下来是翻滚朋友圈的内容。那在翻滚朋友圈当中呢，要告诉大家的第一条消息是关于一个男生。这个男生很厉害啊，他是一个石头迷。从大学开始呢，他就是一直以来都是在就是捡石头。那他从很小很小的时候呢，就喜欢去河边捡石头。那他是后来读的呢是地质大学。他因为研究石头这件事情让他很开心，于是他在本科的时候就很厉害的发表了一篇，看题目我就依旧看不懂的这个论文，叫做《早三叠世华南地区晚族动物群的新发现，对大灭绝后生物复苏的启示》。那他这样一篇论文呢，是发表在了国际期刊 Papers in 巴拉巴拉巴拉巴拉巴拉巴拉 Logy 的这个期刊上，那成为了中国地质大学的这个武汉学院唯一一个以本科的身份在这个刊物上发表论文的学生。那他也是提出了说自己从小就捡石头，他捡到的其中呢有一类叫做晚族动物的石头，在目前全球仅仅发现了6个这样的晚族的生物、那也是填补了在古生物学当中的一个空白。所以说我们也是想借助这样的一个故事告诉大家，只要你有一个特别好的特别让自己开心的爱好，然后你坚持的做它，很可能这个爱好就会给你带来除了快乐之外也有一些成绩。 捡石头捡出这样的科研成果的确是一件这个非常了不起的事情哈。爱乌龟的暖心宝被迷倒了，所以分享了主播爱你。还有小林家的妈妈呀关注了主播， 对， 竟然小可爱分享了主播，哎，好开心啊，大家今天好像来的很多，小伟哥还有 TT 最美都分享了，大家千万记得要关注。还有想问一下大家，是不是因为明天要放假所以今天很多人不上班啊？所以我觉得今天的直播间里其实还是有很多人在进行分享或者是关注的。 对，其实说实话我觉得明天不上班这件事情整个城市都会充满一种嘉年华的感觉，有没有？怎么了？ 就是咱们节目一直就是特别的正能量，然后就是倡导着大家特别不想上班的这种愿望。 没有，其实我觉得我们节目一直以来都是倡导着大家努力工作，然后好好挣钱。最重要的目的就是为了放假呀。 就是努力工作的目标就是为了最后的放假，是不是？ 对呀、 还有如师道也分享了大家。 然后呢，小林的妈妈呀说她也不开心，为什么呢？为什么你也不开心呢？彼得洛夫小狼说哪有啊，魔力工厂里根本就没有珊珊小姐的照片。那就没有吧，没有最好。 谢谢街灯下的孤单关注了主播，我已经过去就不要再提这茬了好吗？ 对啊，但是我 这么没有眼力见， 我得念念留言啊。 就是你能有选择的念吗？ 留言比较少嘛，我想要多念几条。OK， 那翻滚朋友圈的下一条是什么呢？珊珊小姐 没有。 好，那以上就是今天微微一笑的翻滚朋友圈。 什么鬼？告诉大家哈，这个刚才其实水水在第一时段的时候不是跟大家聊了说这个中国机场的排名吗？对不对？你们记得吗？北上广加上哪儿来着？ 香港。 香港，对，香港机场是中国机场在世界上排名最高的4个机场。那其实接下来呢，我跟大家聊航空公司了。航空公司的什么呢？飞机餐。最近好像有一家航空公司这个飞机餐特别特别火，你们知道是哪家吗？就是它有很多那个，怎么了呢？ 没有， 在思索是不是？ 我是在思索我吃过的飞机餐， 我发现没有一家好吃的呀。 嗯，但是最近有一家航空公司靠自己十分走心的飞机餐圈粉无数，这个其实应该是头等舱或者商务舱的一个餐食啦，因为我看他那个所有的餐盘都是用那个可以回收利用那种餐盘。那我们来看看他都吃了什么吧。但是的确好像刷的还挺厉害的。这家航空公司的美食到目前为止包括什么哈？说完之后大家就知道是哪家航空公司了，我就不在节目里面给他们做广告了，你们可以猜一下。包括串担担面、烤土豆、烤玉米、老干妈、水煮牛肉、冒菜、炒肉、香肠腊肉、牛肉干、茉莉花茶等等等等，这都是他们的飞机餐。而且我看到了一个网友叫做阿曾曾，他发了一条这个微博，说今天体验了一次传说中的某航空公司国际航空哈喂猪般的飞机餐，真的是在喂猪。发完第一轮饮料之后呢，开始晚餐，双椒鸡肉饭、老干妈好评。你以为这就完了吗？不是的，还有法棍配黄油、水果拼盘、凉拌三丝、凉拌虾仁，饭后甜点百香果芝士蛋糕，味道赞。然后第二轮饮料，然后第三轮熬了酸梅汤，再然后开始发紫薯花生，让你看剧有的吃。 太有心计了，这个航空公司。 为什么？ 我觉得其实如果飞机餐好的话，比如说它稍微贵点，就贵的不要太多，比如说3块钱或者5块钱的话，我是会选择他们家而不是别人家的。 贵哪儿？飞机餐又不用花钱，什么意思？ 不是， 又不是高铁。 对比机票，对比机票，如果这家航空公司，比如它提供的餐食比较好。比如他比别家贵个10块钱，我是会选择他的。 我觉得3-5块可能不太能这样衡量哦，就是你的这个消费这个观念可能还需要从校园里面走出来一下。但是的确很多网友对这家航空公司开始就是这个有评价，比如说这家航空公司可以让你从上机吃到下机，还有的这个小朋友说，小哥哥给了我这个盒饭之后呢，竟然掏出了一瓶辣酱，然后给我沉甸甸的加了一勺。 我觉得有辣酱这件事情真的是太懂就是现在人的口味了。 对的， 我一直都在想说飞机上为什么没有那种简易包装一包一包的小辣酱。这样的话无论是吃面吃饭我都可以放一些，因为辣酱是盖一切的嘛。 可是不是很多人都能吃辣的嘛，其实不吃辣的人还是很多的。所以说飞机上一般用的是榨菜。 对，所以我给 它也是调剂的。 所以我给的选择就 是 你可以在飞机上备一些辣酱，然后比如说想吃辣酱的人问你要不就好了嘛。 很棒， 对不 对？ 对， 然后但是这篇的这个刷爆朋友圈的文章呢，是回顾了50年前的飞机餐，大家可能也看过。 我不要听。 可是我不知道这个是真的还是假的。咱们直播间如果有这个50年之前就可以坐飞机的朋友哈，可以跟我们来这个证实或者是证伪一下。说在上个世纪50-60年代的时候，那时候坐飞机本来就是一件很奢侈的事情，特别特别的阔绰，机票价格也可以说是非常的贵，航空公司呢也没有什么竞争。但是航空公司为了与这个高昂的票价相匹配，不惜采用和5星级酒店如出一辙的餐食。 OK， 那个时候早起睁开双眼，这个空乘姐姐呢可以把早餐端到你的面前，热腾腾的咖啡先叫醒。然后呢，餐盘呢也跟现在是全然不同的，就是那种瓷盘子、玻璃杯和金属的餐具，是完全是在西餐厅用餐的那种感觉。 Okay. 然后那个时候航空公司还特别提供罐装的婴儿食物，其实看起来就跟现在在各种西餐厅吃的差不多。我看到了一张照片，是1969年的航班，不知道是真的还是假的，而且不是头等舱哦，看起来是那种就是很小的座位，应该就是经济舱。它是空乘直接在机舱里面切鱼、切肉、切火腿，就是跟你在去北京烤鸭的时候，大厨在旁边直接现做的那个场景一模一样。 但我觉得那个时候能坐得上经济舱的飞机，在人群当中也绝对是头等舱的地位了。 啊，那可能是， 对不对？ 因为那个时候机票实在是太贵了，对吧？ 我觉得我们就直播间的观众朋友们可能比较年轻啊，在我觉得我和珊珊整个的成长经历当中，还是存在如果你坐过飞机，然后你还是可以在班上炫耀一下，说我坐过飞机了。然后大家都还没有坐过飞机的时候， 小的时候 啊，比如说小学的时候 啊。我小的时候没有坐过飞机 啊， 我第一次坐飞机就是在上大学的时候。 哦，真的吗？ 是的。可能也跟我住在山东，去哪儿都比较近有关系。 可能有关系。 对。 我第一次坐飞机是在小学的时候，然后那个时候就是那个飞机是一个很小的飞机，我记得好像是去越南。然后 哇，好厉害，你小时候小学就出国去玩。 我小学都没有出过国。 因为我妈妈还有外婆带着我、嗯、然后呢那个飞机是一个特别小的飞机，然后它中途不是还要喷那个冷气吗、嗯、就是你知道，就是在我小学的时候那个飞机喷冷气就跟喷干冰似的 啊、嗯、对呀、啊、 就是那个会喷出一堆雾来， 嗯， 然后呢我妈就吓我外婆说，我妈就叫我外婆嘛，说妈妈妈你看飞机漏气了，然后外婆心脏病都吓出来了。 妈好烦呢， 一天没跟我妈说话。 我觉得我这个生气的时候闹别扭不跟别人说话的脾气可能随你外婆啊。 好 你可以原谅我了吧，对不对？ 我可以原谅你，而且我还要送给你一个留言，那就是彼得洛夫小狼说，珊珊小姐姐的脸颊骨很美很美，像蝴蝶骨。 等会儿蝴蝶骨长什么样子？ 就是 我只听到了很美很美，但是我在听蝴蝶骨是啥意思？ 就脸是蝴蝶是很美的呀，脸 型真的吗？就是说那笑靥如飞的感觉，对不对？ 笑靥如飞也是不知道是什么感觉， 就是跟花一样。 OK， 飞 了起来。 然后我们要安慰一下小林家的妈妈呀，她说早晨做噩梦起来了、 哦， 天天都是这样，因为家里的事儿，老做噩梦，觉得很苦很苦， 嗯。 多听我们的节目好不好，在早上给你带来正能量、嗯、就没有那么苦了， 嗯， 特别是做了噩梦起来以后，听到我和珊珊这种银铃般的笑声和这种语言，就觉得噩梦也没有那么可怕，对不对、嗯、我们俩才是真可怕。 是真的要认真的想跟小林家的妈妈聊几句，因为我和水水的这个人生经验也没有那么多、 嗯、 然后可能不知道你碰到的是什么事情，但是我是认真的觉得每一个人不开心的时候我们都会觉得有点替他不开心，但是又很难感同身受的真正去理解你的心情。我在想我不开心的时候会做些什么事情呢，比如说我可能会喝酒、 嗯、 然后我可能会去看无聊的电视剧然后可能会健身，然后可能跟朋友多聚一聚。总之如果你做了噩梦醒来的话，希望你可以尽快的从那种状态抽离出来，因为梦都是反的，你别老去想那个梦的事情，多想想开心的事情好不好。 而且 健身是一个很好的选择， 如果总做噩梦的话，可以把床的那个位置 稍微 调整调整，对 对 对, 对， 不妨在房间里面加一些新的东西、嗯、比如买点小绿植，买束花，然后都可以开始给自己一个好的心情，晚上睡觉之前泡泡脚，喝杯牛奶，听个舒缓的音乐， 对不对？我们还是要努力的去创造生活了。 没错，而且看看房子里面，比如说有没有什么镜子对着床，因为可能你就是早上醒来的时候会被吓到之类的。 对对，有可能，有可能。 都是一些比如说起居心理学当中的小技巧， 是的， 来帮助你不要有那么多的噩梦，好不好？ 嗯， 嗯，也是有快乐的每一天，嗯。然后 Verona 说：“哇哈，这个飞机餐的待遇好可爱。” 对的呀。嗯， 然后主持人杨帆也说了，说飞机餐太火了，最近飞机餐确实是被这样一个航空公司的这一个公关手段啊、嗯、也是带上了公众的日程。 嗯， 我觉得其实它被带上日程的一个很关键的原因是因为真的就是中国平均水平的这个飞机餐真的是太难吃了，就是难吃到有的时候我打开来然后吃了一口就在想说算了吧、 嗯、 就别给自己找不愉快了， 对， 然后就把盒子关着，然后就眼见着大家都是满盒满盒的被收走。 我在飞机上见到满盒被收走的概率其实很小，哎， 嗯， 我觉得大多数人还是会吃完，那因为饿嘛，但的确是不好吃，所以你知道有很多人是这样的这个心态哈，就是我人生能吃的食物是有限的，对吧？而且我如果想保持健康的身材，我能吃的食物就更有限了， 嗯， 我可能一天只能吃什么1200卡路里，那这种情况下我肯定要吃最好吃的东西嘛，如果是这种就是可能5-60分的食物，那我干脆不吃，我等到我自己呢去买食物或者有这个充足的时间和空间和这个可能性的时候，那我就下去自己再吃点，对吧？ 嗯， 哦， 那小林家的妈妈呀说，听到你们这样说心情也变得轻松了许多，谢谢您，能轻松就是我们最开心的事了。一首 Young For You 送给大家，不要走开，马上回来。 这里是北京人民广播电台调频 FM 98.2 AM 927北京青年广播，年轻的声音就在这里。那接下来呢，我们要进入到的是还是翻滚朋友圈的后面的内容，好不好？ 要跟大家讲一条这个听起来又可爱又觉得哎呀就是可爱啦，是真的很可爱。这条消息跟大家分享一个姑娘好了，一个意大利的女子，她做了件什么样的事情呢？她当新娘了。但是呢，婚礼上只有她一个人，而且婚礼是她一个人为自己办的。意大利一个女子花了10,000欧元为自己筹办了婚宴，嫁给了自己。 我觉得世俗的眼光肯定第一个反应是说，这姑娘怎么了？是嫁不出去吗？还是要自娱自乐呢？ 她已经40岁了。 OK， 她曾经许下一个诺言，说如果我40岁之前还是找不到完美伴侣的话，便会嫁给自己。所以说，在40岁生日来临之前，她开始邀请了这个70位的亲朋好友来到一个特殊的婚宴上面。的确是一个自己只有新娘的这样的婚礼。她相信，爱别人之前必先爱自己，也就是必先自爱，选择成为一位没有王子的公主。据报道呢，她花了10,000欧元筹办婚宴，她的结婚蛋糕顶部没有一对新人的这个卡通的人像，而只有一个笑得甜美至极的公主。纵使这个自娶在当地欠缺法律的效力，但是她仍然乐在其中，并且得到了亲朋好友的祝福。 我觉得自己嫁给自己或者自己娶自己这件事情没有法律依据的原因，可能就是因为在法律上她其实不需要去做什么界定。 当然了， 因为你就是一个人嘛。 对呀。 但你知道，其实就是婚姻在比如说保护比如说不同的这个物种之间也是没有界定的。就比如说之前有一个叫 Tracy Emin 的一个英国艺术家，他就是办了一场盛大的婚礼，然后他把自己嫁给了一个石头。那个 谁一个艺术家吗？ 对，叫做 Tracy Emin。然后是一个英国殿堂级的艺术家，他的东西非常贵。而且他现在已经是成名了。然后呢，他是把自己嫁给了一个石头，他和石头举办了一场盛大的婚礼。 为什么？为什么选那块石头呢？觉得石头不会变是吗？ 我觉得他可能表达的是某种他对婚姻的想法吧。就好像这个女生她说，如果我找不到我的白马王子，我就要自己嫁给自己一样。 对的，这个女生之前是有过一段很长很长的恋情的。她2015年的时候是和前男友分手了，和前男友结束了长达12年的感情。经过了一番的反思之后呢，她明白了爱惜自己才是最重要的事情。她之前呢已经预先的独自走访埃及去度蜜月，现在是非常非常轻松的面带笑容的说，就是如果有朝一日她真的碰上一个合适的伴侣人选呢，不排除会再尝试一段两人关系。但是在那之前，她觉得好像一个人过日子也是一件非常开心的事情，希望向公众表达一些自己的看法。她是这么说的，说你们的童话故事不一定要有王子的出现。 对，那我们的节目其实一直以来就是想告诉大家的一个很重要的点，就在于年轻人嘛，就是单身无罪，好不好？就单身不一定就是一种好像要为就是和别人在一起生活而做的准备，单身本身就是一种生活方式。它也不一定是不快乐的。 而且你知道，其实我最近一直在想，咱们上次不是跟一个朋友聊了这个关于爱情的话题吗？就爱情的恒久的话题。 对， 找到一个合适的伴侣可能对一个人来说是生命当中不同阶段的事情。比如说一个人可能18岁的时候就碰到一个完美伴侣了，可能48岁的时候才能碰到一个你心爱的人，就觉得才是那个丘比特给你射中的那个人。那到底要不要等到48岁呢？还是说你就真的要去等到48岁吗？可是等到40岁的时候不一定等得到啊。爱情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东西？完美的爱情到底存不存在呢？大家是怎么想的呢？ 大早上就不要聊这么沉重的话题了。 不沉重啊，很可爱。 就免得小林家的妈妈呀 小林家的妈妈不是因为感情的问题了，而且关于感情的问题，小林家的妈妈没准还能给咱们一点指导和意见。因为我昨天是刚刚看了毛姆的一段话，就他讲了男人对于和女人对于爱情的不同的看法，我想听听水水的这个意见哈。我刚刚把它找出来了，毛姆是这么说的，一般来说呢，爱情在男人身上只不过是一个插曲，是日常生活当中许多事物中的一件事，但是小说把爱情夸大了，给予了他一个违反生活真实性的重要的地位。尽管呢，也有很少数男人把爱情当作世界上的头等大事，但这些人常常是一些索然寡味的人。 即便对爱情感到无限兴趣的女人，对这类男人也不太看得起。女人会被这样的男人吸引，会被他们的奉承搞得心花怒放，但是心里却免不了有一种不安的感觉，觉得这些人是一种可怜的生物。男人们即使在恋爱的短暂期间，也不停地干一些别的事情来分散自己的心思，赖以维持生计的事物吸引了他们的注意力，他们沉湎于体育活动，他们还可能对艺术感到兴趣。作为坠入情网的人来说，男人同女人的区别就是，女人能够整天整夜的谈恋爱，而男人却只能有时有赏的干这种事儿。 嗯，我觉得部分同意吧，但大部分不同意。 比如呢？ 我不太相信这是毛姆说的话，毛姆说的这段话吗？ 在我看到这个截图当中是毛姆说的， 还是他在一个小说当中去表现的？ 我不确定，但是这个写的引用里面是一个破折号，然后最后署名毛姆。 对，因为我觉得这有很大区别。如果他是在小说当中说出的这段话呢，有可能是一个小说的情节，或者是一个叙事的安排，但如果是他自己散文的这段话呢，可能就代表的是他自己的观点，我觉得这个观点其实是比较偏大男子主义的，他所塑造的男性的形象是一个英勇威武，然后要为女人去搭建一个更好的世界，而否定了女人在这方面的作用。就在他的就是世界观里面，他就觉得男人是要努力工作的。然后其实我爸爸曾经跟我说过一句话，当时我就真的是忍不住翻了一个白眼。我爸爸说，一个男人是通过征服世界去征服世界，而一个女人是通过征服一个 男人 去 征服世 界， 是吧？而这件事情其实我肯定是不同意这个观点的，但是就是我比较同意毛姆的时候，我真的发现男人对女人好像还有就是对感情，女人对感情的确是有差别的， 完全是。 你知道，在我见过的女孩当中，哪怕她再优秀，她在没有爱情的时候，她的确可以去征服世界，她的确可以去为就是自己为自己创造一个很好的生活。但是她真的碰到一个特别爱的男人的时候，她就会变傻了，你知道吗？她真的可以整天整夜只谈恋爱，只想这一件事情，就跟李宗盛的歌词写的一样，女人都聪明，一爱就笨。所以我就真的在想，是真的有这个本性上的先天的差别吗？在直播间的朋友，如果你们对爱情，对于男人和女人对于爱情不同的看法，也可以跟我们这个互动一下哈。是从一个意大利的姑娘花了100,000欧元办了一个婚宴，把自己嫁给了自己这么一件事情，跟大家开启这么一个小小的话题来进行讨论。 而且我想问问大家，就是你觉得如果是这样的一个意大利的姑娘，她花了10,000欧元，然后把自己嫁给了自己，到底是酸楚多于喜悦，还是喜悦多于酸楚呢？对你而言啊，就是你的感觉。 怪不好意思的，是不是？你看小林家的妈妈说了，说这个恋爱中的女人还智商为零，基本上就是这样，就是哪怕再就是聪明的姑娘真的爱上了，就真的哎呀，就怎么可以就是不理智到这个地步，经常会想。 花开必有花落时，问刚刚放的那个是什么歌，不好意思啊，这么难回复你。那首歌的名字叫 Young for You， Gala 乐队的，很好听。 对， Gala 乐队 Young for You。 待会儿再放一遍好了，大家既然喜欢的话， 气 温关注了主播，谢谢你，还有小萌晨真好，分享了主播，爱你。 所以在翻滚朋友圈的最后，要给大家继续带来这样一首 Young for You， 好不好？其实也是希望，也是希望大家能够永远年轻。 是的。 然后其实实际上还是要告诉大家，我们是北京人民广播电台调频 FM98.2AM927，每天早上陪伴大家的微微一笑，希望早上大家都有一个好心情。 策划人生还有穆政委关注了咱们。

大家好，我是水水。那我们今天请到的嘉宾是尚进同学。在介绍他之前呢，我还是要告诉大家，除了可以通过 FM98.2 和 AM927 来收听我们的节目之外呢，你还可以通过以下的三种方式来收看我们的节目。要记住，982是一个可以看的广播，分别是您可以通过花椒直播搜索活力982，通过北京时间搜索北京青年广播。那最重要的呢，是大家要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账号982魔力工厂，点击右下角的直播键，就可以在当中和我们进行图片的互动，同时也可以看到我们的留言了啊。那再次呢，要介绍我们的非常非常厉害的而且很健谈的嘉宾，那就是尚进。他是非常年轻的藏家，并且也是一个艺术品投资顾问。欢迎尚进。 大家好，又跟大家见面了啊。 其实发现就北京在中秋节之前的交通还是真的非常堵的 啊。那当然了， 就感觉整个城市都不动。我上一次也是就要去接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客人，然后后来的时候发现整个都是红线。好吧，那接下来呢，我们要聊的是十一长假的如何优雅这样的一个话题。那想问问尚进，在十一有什么样的打算呢？ 我十一啊，我十一的话还是想有一个好好休息的时间。 你十一的时候没有安排休息 但是也会有出行，但是也会去看展览。对，我十一还要去参加一个艺术家的婚礼。 哇， 就上次我提过那个叫蒋鹏 啊， 我要去趟山东，我还去参加他的婚礼。因为我确实见证了一个艺术家从大学到大学毕业到工作到这个结婚。 所以他你是怎么见证他的这个整个的婚恋过程的？ 婚恋过程我没有经历。 刚才在聊爱情的话，艺术家的爱情是什么样子的呀？ 我觉得艺术家爱情就像他画的画一样，就很我感觉哈，因为我毕竟后来他的这个恋爱这个阶段我不太了解，但是我觉得他们应该就像一个很纯洁的一个白纸一样。就特别， 因为刚刚我们分享了一个话题啊，在直播间当中的朋友也在和我们讨论，就是在意大利的一个女孩，她把自己就是嫁给了自己，她花了10,000欧元，然后办了一个婚礼，然后呢，这个婚礼里面没有新郎，然后只有她一个新娘，然后那个蛋糕上没有一个就是一对新人的那种合起来的那个小雕像，只 有一 个漂亮的公主。 我刚才在路上听了，因为刚才我们说到两个的这个因素我都占了。看路上就特别堵，中秋，包括我前两天，我那个出去见一天，我大概见了三波客户，然后我一共一天咱们8个小时，我在路上开车是6个小时，6个小时21分钟。 想问问你对这个婚礼怎么看？因为直播间的朋友也有在回复的。 我觉得，我不知道艺术家的婚礼有没有什么特别，但他让我说提前去。另外的话就是我刚才也听到了，就是您刚才说的这个姑娘40岁嫁给了自己，我觉得这蛮有勇气的。但我觉得就是说可能她慢慢的，因为这很难说，我觉得就是她是怎么想，或者她可能是就是对爱情没有一种我觉得是一种可能另外一种看法。可能是觉得自己挺好，我觉得现在北京好多人都觉得自己挺好的。 对，就很多我觉得好像比较年轻的朋友哈，都觉得自己一个人过去也挺好的呀。那这样咱问一下在直播间的朋友哈，十一假期你们都是怎么安排的呢？ 对，我也想问一下，就是直播间的朋友，你们的十一假期是准备去哪里呢？我的十一假期是准备回家，然后吃各种好吃的辣的小吃。珊珊呢？ 我的十一假期暂时没有安排，我就想在北京，所以说我今天很好很好，就很想跟大家聊一下在北京如何优雅的过十一啊。非常希望大家可以告诉我，比如你要想去哪玩呢，我们就跟你聊一聊你去玩的地方。如果你就在家待着呢，我们就聊一聊在北京哈，或自己在家当中在这么一个舒适的环境当中，十一的8天假期应该每一天怎么安排呢？我们来这个点兵点将，来稍微的码一码好不 好？ 好， 没错。那首先也要是 向前看，关注了主播，谢谢你。 那把这个问题要抛给尚进啊。尚进刚刚说了，说你的十一其实没什么安排，但你知道就是北京有很多好的展览，对不对？可以 绍给大家。 对啊，我们都提前看的。 那这样好不好？你们帮我来安排我的11的8天假期。 好， 10月1号到10月8号8天的时间。 好的。 就是我在北京没有什么特别的其他的安排。10月1号的时候呢，我早上上完咱们节目，7点半到9点半我就没事儿了、我没事儿之后呢，我就跟水水一起去看一个展览，就是他强力说吴珊珊你必须跟着我去看，叫做 CIGE。嗯。先从这个展览开始聊起，然后你们再帮我安排2号到8号干什么，好不好？ 好。 这样我十一就有安排了。 好， 没问题。那上进来介绍一下吧。 对，刚才所说的这个艺术是一个艺术博览会。刚才这个珊珊所说的，它是在前天开幕的，就在北京的龙展馆。CIGE 应该今年是第13届了。它是由创始人王一涵女士她这个创办的。然后就是它会涵盖就是很多的画廊，就是等于说是集中的一个博览会。我觉得像十一的话，大家不妨有时间去可以看看，因为它里面有很多的，我是去转了一圈了，包括这个的 CIGE 是由民生银行所赞助的。民生文化基金会吧，所赞助的。 你要是打广告的话，就得赞助我们节目。不赞助我们节目都说不过去。 然后这个就是整个的，我觉得这个艺术博会啊，跟其他的博览会，我觉得还有点不一样。就他们的， 水水跟我说，这个艺术博览会真的是要去看，说是一个特别好的艺术博览会，有很多很有名，然后大画廊都会去参展。所以我也想问一下哈，就是两位是对艺术比较了解的人，像我是属于艺术的这个门外汉了。哎，彼得洛夫小狼问，可以面基吗？就是意思就是咱们到那个艺术博览会上可以见一面吗？其实如果能碰见的话，可以啊。我跟水水是大概可能会10点多去，如果你也在的话。咱们在人海当中，如果能碰见，那就是缘分。咱们唱一首遇见，好不好？ 好， 现场给你唱一首遇见。 如果在人海当中，应该是很容易发现珊珊的。 为什么？ 美呀、 漂亮， 对， 完美。这是真的啦，就是你看，像比如说我，其实我觉得很多朋友可能也会觉得，我愿意想去参加一些艺术的活动，去看看展览啊，等等等等，来这个陶冶一下自己的情操，来给自己的生活增加一些小小的情趣。但是很多朋友是不太了解这个艺术展览会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情况呢？什么叫做看展？在北京该怎么看展？在十一期间有哪些好展？然后水水和上进呢，就是在艺术行业，然后非常了解啊。上进是在艺术行业从业多年，水水呢是就是一直是艺术行业的，就在边上一直走，你知道吗？ 为什么感觉我的地位这么低呢？ 对不对？ 人家是从业多年，在边上一直 走也很专业， 走已经很棒了，好不好？ Okay, 你毕竟另外一只脚还得踏在主持界嘛，对不对？ Okay, 然后请两位跟他们推荐一下 CIGE 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展，跟其他的展有什么不一样的地方，有什么特别之处？那在北京十一期间想看展的话，还有什么地方可以去看，好不好？ OK， 那让上进先说吧。 行，我就说一下，其实 CIGE 的话，其实他们应该说是一个比较特别的模式哈。就说很多的艺术博览会其实都是说，刚才我们也说到这个赞助的问题，那其实很多的博览会都是它是租展位的，包括说昨天在香港的典雅艺博昨天是开幕，包括香港的特首也都到了现场。所以说我觉得像艺术，其实我们每一年我为了做节目，你看我都没去。 漂亮，漂亮，漂亮！你把他的机票钱给我俩吃饭去，好不好？ 行，今天我请啊。然后就是包括这么一个，就是会引起很多社会的这种重视。那一样的，其实你像这次很多的像这种赞助这样的艺博会的话，那肯定是一个社会责任嘛。我觉得在这一方面的，所以说这个跟那个是不一样的。你像可能艺术北京，那每个展位它就很小。我刚才说，就每个可能它租的话就， 艺术北京的那个展位算小是吗？ 因为大小是你自己来确定的，然后它等于说整个场馆的这种， 你有钱就可以租大的， 就跟买房子一样， 对， 有钱就租大房子， 对， 没钱的租小房子。 大多数的那个展位其实通常还是比较小的，有点像一居室的感觉，就比一居还要小一些。 我们能说小开间吗？ 对，小开间。 其实我是想从另外一个角度跟大家说一下啊，就比如说其实大家有的时候会羡慕经常参加时尚活动的人，觉得说因为你参加一个时尚活动，你可以看到穿得很帅的这个俊男，然后穿得很美的靓女。但其实我在北京或者是在广州在伦敦生活这么一段时间的这个经历告诉我，去画展其实有的时候这个质量是会更高的。 什么出发点呢？你是突然开口 装逼子来是吧？ 非常一直走的人 非常有腔调。 对啊，就要给大家强调这一点嘛。因为其实大家如果看画的话，可能入门比较就是比较困难啊。 我想问一个问题，如果去看画展的话，是否需要穿的比较帅比较美呢？ 当然， 对。 就不能穿的很邋遢吗？ 你可以啊，你参加时尚活动也可以穿得很邋遢， 显得就格外， 你可以显得不一样，对吧？ 对， 但是可能就会把你请出去。 那 CIG 刚才其实这个尚庆是从一个行内人的角度帮咱们解读了和其他展览有什么不同。其实展览是要租这个展位的嘛？ 对 ，CIG 是免费的， 它免费的，免费的邀请。所以说我看今年的整个的那个空间就很舒服，就我觉得特别大。我说这怎么这么大了。然后对，因为他可能参加的画廊并不是那么的多，因为是一种邀约制的。所以说会让你有一个还是不错的一个感受，不像我那天去就没有说人山人海的挤的那样。但我不知道十一会不会啊。 所以说就是 CIG 它不是免费大家可以公开申请，它是免费的去它是去邀请，我想让什么画廊来参展，然后我跟你发出这个邀请，而且是免费的，如果你有时间你愿意的话就来，通常就不会拒绝了，对吧？ 对。 然后画廊他也会申请，他是我觉得是 也可以申请。 对对，就像我们其实像博览会的话，我们之前也聊过，像那个巴塞，像就是巴塞尔，对，这个他们的话也是这种邀请你去申请嘛，而且非常的严格，那简直是全球最有名的画廊。 对，它是这样的，其实给大家普及一个小知识吧，就是大家可能听到艺术会觉得有点害怕，但其实实际上艺术它运行的一个规则，我觉得有的时候还挺好玩的，就是在瑞士的有一个小镇叫巴塞尔，然后呢，它其实就是办了一个艺术博览会。其实艺术博览会说白了是一个什么样的感觉呢？就是说我把一个大的场地租出来，然后呢，我把它分成小格小格的，然后我分别租给不同的画廊，然后这些画廊就在特定的时间把他们手上的艺术作品拿过来，然后就很像说你去逛一个奢侈品集合的地方，然后这边你看到品牌 A， 那边你看到品牌 B， 是这样。但是巴塞尔他做了一件事情是有点创新的，一点是他不是说你来了我就给你位置，而是我要从全球去挑选我觉得合格的画廊。然后呢，他做了前几年以后呢，他就越挑越高越挑越高，然后现在画廊就以申请到巴塞尔而作为一种荣誉，就说我是巴塞尔的参会，就是参展画廊，然后也算是一个广告。那 CIGE 其实实际上是这个的一个升级版，或者是一个另外的版本，就是说 中国版本。 我不收你钱，因为巴塞尔其实很贵，你申请到了你还要付很贵的一个场租，但 CIGE 它不收这个场租，所以说画廊就更愿意把自己平时可能卖起来比较吃力，但是其实在艺术成就上很高的一些艺术家带过去，你就可以看到很多就非商业或者商业化没有那么浓的一些艺术家。 所以说在 CIGE 上看到作品是很难卖的作品吗？ 不是，我觉得是这样的，就是它还是有很多，比如说它分成几类吧，有比较像青年的，比较青年的艺术家这一波的，也有比较这个就是应该说中年的这些艺术家往上走的，那也有一些是就比较有名的，它是一个有一个分层，像这种博览会还是以出售为主对，大家有看上有喜欢的，那你就去洽谈去买收藏你喜欢的作品。 那除了 CIGE 上镜还有什么别的推荐？ 其实我觉得就是故宫的大展了，这个我觉得 是应 对《千里江山图》。据说从开始我到现在我还没去哈，就是我是一直在嘀咕，我说这人怎么那么多？但最近不是又出了一个政策，他们说并没有说那么就排的那么紧张了。因为前两天我是看朋友圈，确实吓坏了，那全是人。 对啊， 三个小时可能看一下。 我们俩是有个好朋友在故宫工作的，就有的时候呢可以去找他，然后去跟他聊聊天，然后这个去看展的时候，他能帮我们介绍一下。然后我看他发了一条朋友圈，你知道吗？说千里江山的哇，排队千里，什么什么都得排队，都得排队，都得排队，别再问我了。 都烦了哈， 所有的朋友你们都得排队。 但现在好像故宫的话是发那个号，有个号段， 是的， 所以说会比较说大家大概排下来，就是跟听众朋友们说，就是大概可能一个小时，这是我看朋友圈综合出来，他们说大概都一个小时就能开始。 但是就是好像看起来也很费劲，我有看到这个朋友圈有人在讲说，这个你看《千里江山图》的时候呢，你虽然拿到了号，排一个小时就可以看到了，但是基本上就是那个 one by one 的看嘛。 就一个人，就是你前头有一个人很紧很紧，然后如果前头有人有人走得慢，整个队伍就会被拉长。 对， 啊，就是看的时候也会是一个比较拥挤的状态。 但你知道吗？如果是你真的站在千里江山图的前面，你真的是走不动道的。 对的。 就在我觉得，在我看来，我觉得起码你得站着看看几分钟吧，对吧？你不可能说就这么走着，哎，千里江山图，千里江山图， 就过去了是吧？就跟路上看美女一样，哎哎哎。妞不错，然后就过去了。 对，你肯定是要仔细的端详一下，对吧？ 对的， 像他这么一个就是旷世奇作、 对，但这是每个人看的节奏不一样，你就会导致整个那个可能过程会比较的缓慢。 他们说 一定是值得一看，对不对？ 对，值得一看，这是一件国宝，而且是经历过整个你看流失到民间，后来又回收，又被就是收入故宫。然后而且这件作品，这件国宝的话，也是有很多的故事。我觉得我们都可以作为一个专题，下次来聊一聊。 比如说，它最为人们就必须要大家要知道的一个故事是什么呢？《千里江山图》。 其实这件作品是一直就是，我觉得可以讲讲这个画家王希光，他18岁不开始创作这个嘛，而且是宋徽宗非常所喜爱的一件作品。他是应该说据考证的话，他是就是到因为当时的宋代他是有院体画这种体系的，就像我是国家画院的，那他下面也有像类似少年班的这种，所以说王希光应该是。他是在就经人推荐进到这个少年班里面，然后非常的勤奋，他千里江山图是花了半年的时间，但是肯定是受到宋徽宗非常的认可和对他的欣赏，所以因为他的这个材料全部都是宫里的材料，包括你看青绿他的这些颜料等等都是上乘的，这肯定是宫里的东西，所以说可能我们可以想象当这个宋徽宗交给你这么一件人物，这么年轻的时候就接到这么一个，就是，这应该说是一个对人生的巅峰的荣耀的时候，他真的拼了命，后来就英年早逝了，所以这一辈子也就这么一件作品说留在世上。 最可惜的就是他，就是只留下了这么一件作品，但已经够好的了。你看人家诗人王维不是就是诗人画家吗？然后为什么王维画家没有被人所熟知，就是因为王维没有作品留下。经考证，对不对？ 经考证。好， 所以千里江山图是大家在11的时候千万不要错过的，特别是如果你在北京的话就还好，如果您是来北京旅游，然后故宫肯定是在旅游当中一个必去的一站， 是的， 对不对？然后正好如果在那儿的话呢，也要提醒我们全国的观众啊，特别是在直播间当中看我们直播的观众，如果您要来故宫的话，一定要记得在网上提前的稍微查一下这个千里江山图的一个预约的情况，如果是可以通过网上预约或者是通过别的方式来提前获得这样的预约号的话呢，大家也要抓紧时间，因为如果您在现场当天去的话，有可能会拿不到号。珊珊是想看这幅画的，对不对？ 是想看的。对，但是我11就是总共就8天，我不想每天都在看艺术。就是能不能帮我安排点别的？ 对，我还建议一下哈，大家其实如果合理的分配好在故宫的时间，我觉得是应该会一天是很少的，很舒服的。你可以先拿着号，然后到旁边的这个武英殿，去看那个，我不知道赵孟頫的应该还有，可以看赵孟頫的那个就是有一个古代书画的这么一个展览，然后还可以到太庙看那个德国巴的这么一个当代艺术展，对，就是这可以安排在一个区域，我觉得可以用一上午或者你早一点的就安排好时间，我觉得这几个展览是可以一起看的。 OK。 对，其实那个要跟大家说一个特别小的、特别有趣的事情。故宫不是有个鹿苑吗？你知道，我就是那个梅花鹿的鹿，然后西苑的苑，鹿苑，然后鹿苑是现在真的来了几只梅花鹿。 所以说就还可以顺路的。 圈养起来的。就大家可以顺便的去看鹿。 OK， 有活物了，现在故宫里面，因为以前包括乾隆啊写过很多什么什么，哎呀，什么秋天好美啊，然后看鹿好开心啊这样的诗，现在真的创造了这种情境，大家可以去体验一下。 所以那个时候的鹿应该是在他狩猎或者是在野外的时候看到的鹿， 对 不对？ 他那个时候很爱狩猎，然后现在是真的去带了几只梅花鹿，好像是还是挺名贵的那种品种。这样起来，在慈宁宫前面。 OK， 那10月1号是安排的 CIGE， 10月2号是去故宫看展，然后。 然后珊珊就已经 我们可以十月二号逛吃的， 十月二号逛吃的 啊，十月三号休息一天，十月四号去故宫。 因为我觉得可能有很多跟我一样，是比如在一直忙于工作，没有时间去安排十一的假期，然后有八天的时间，你可不要给我留出那么可能两三天纯粹休息放空的时间， 对， 剩下的时间哪能老看展，要累死， 然后看看电影啊什么的。 很多人，就有没有就是清闲点的活动，会比较有这个有这个小情调一些，但是没有那么辛苦的活动，你们俩可以发动脑筋的帮我想一想吗？因为我真的已经懒到连就是自己去哪儿都想不起来。第一天我可以去看 CIG。或者是去看故宫博物院的千里江山图，这二选一，按照个人的这个兴趣爱好和偏向。 我觉得这样吧，你先举个例子好了。我觉得就是珊珊公主确实是有点难伺候，你可以比如说选一天，然后安排一天你自己觉得说啊，我觉得这天我超满意，然后我们再按照你说的这个来 想。可以想一想，比如说这在北京你们去过什么餐厅，或者什么去过什么地方特别特别有趣，而且重点是没有那么多人知道。这件事情很重要。你比如说我前两天看到了我朋友开的一家茶馆，他说什么就是跟朋友对谈了三个小时，他拍了一张照片，是在一个那种就是原木的家具，然后很古色古香又很清新，有点就是新中式的那种风格，然后在户外的一个露台上面，一个小小的茶桌，然后两个人是坐了一个那个坐垫盘腿，这种盘腿而坐，然后相对畅谈，拍了一张照片，就觉得哇，这种生活就感觉简直跟个神仙一样。我就很需要在北京找到这种不为人知的隐秘的小地方啊，可以安排某一天的生活。你们可以想想在北京最喜欢的地方。 这个要求很高位，我觉得。因为其实说实话，我觉得十一北京肯定会有很多人，然后像大家所熟知的这些所有的很漂亮的景点肯定都会被人挤满，这是毋庸置疑的，对吧？比如说故宫啊、天坛啊、地坛啊、雍和宫啊什么什么的。然后我自己的推荐，我是觉得五道营胡同其实是一个不错的地方可以去。上进去吗？ 去过。 我觉得上进其实在这方面应该很有发言权，我觉得他应该知道很多人去的又少然后又很幽静的地方。 我的要求是人又少，或者是你们可以用这样的一个问题角度来思考哈，就是你们有这个亲朋好友，国庆期间要来北京玩耍了，你要给他们推荐什么样的地方呢？请给他们推荐三个玩耍的地点。我想咱们可以这个先休息一会儿哈，给上进和水水一些思考的时间，来帮我安排国庆的八天假期。 一首暧昧送给大家，然后是我们的假期安排，珊珊要生气了。 好，反正现在的感情都暧昧，你大可不必为难找般配，付出过的人排队谈体会，请别害怕一个人睡，可能是现在感情太昂贵，让付出真情的人好狼狈，还不如听首情歌的机会忘了谁。感情像牛奶一杯，越甜越让人生畏，都早有些防备，润色前的原味，所以人们都拿起咖啡，把试探放在两人位，距离感一对就不必再赤裸相对，反正现在的感情都暧昧，你大可不必为难找般配，付出过的人排队谈体会，岂止可惜视而无味，可能是现在感情太珍贵，让付出真心的人好疲惫，谁不曾用过卑微的词汇，想留住谁， 北京时间9点整，未来的时间刻度982，下一秒就是未来。 北京人民广播电台青年广播 FM 98.2兆赫 AM 927千赫，聆听未来，生而不同。 聆听未来，一个年轻人的生活社区，生而不同，一个全媒体的可视电台。大家好，我是 Coco 李文，欢迎关注 Fresh Radio FM 98.2。 FM 98.2，北京青年广播，聆听未来，生而不同。大家好，我是罗大佑，你是未来的主人公。 大家好，我是海泉，欢迎您收听 FM 98.2北京青年广播，年轻的声音就在这里。 大家好，我是杨坤，欢迎收听北京青年广播，年轻的声音就在这里。 活力982，生而不同。大家好，我是尚文杰，祝贺北京青年广播 FM 98.2热力开播。 大家好，我是虎云，欢迎收听 FM 98.2北京青年广播，年轻的声音就在这里。 大家好，我是萨顶顶，欢迎收听98.2北京青年广播，年轻的声音就在这里。 大家好，我们是 郭尚村， 欢迎收听 FM 98.2北京青年广播，年轻的声音 就在这里。 对于城市里大家放烟花的事情，你怎么看？ 我，嘿嘿，我一般趴窗户上看。 看烟花的方式不止一种， 观世界的方式也千千万万。 一千个人就有一千个哈姆雷特。 我超想认识你们家的哈姆雷特。 但我们更想认识你。 来这里和我们一起 微微观世界，万千世界观。 欢迎回来，这里是北京人民广播电台调频 FM 98.2 AM 927北京青年广播，年轻的声音就在这里。我们是每天早上陪伴大家的微微一笑。 大家好，我是珊珊。 大家好，我是水水。那今天我们请到的是尚静，和我们一起来聊一聊如何优雅而且从容而且体面而且美丽的来过这个十一的假期。尚静和大家打个招呼。 Hello 大家好，我是谢尚静。 那刚刚我们聊到的是珊珊已经快要爆炸的，就是说我们安排了2天的时间看展，珊珊拒绝是吗？ 当然拒绝了。有几个人会花就是在8天的假期花2天的时间去看艺术展吗？ Okay. 一天我觉得就够了呀。而且我觉得你看咱们按这个生活的成分来计算好不好？ 好的。 这假期如果是一个一生的话，是一个人的一生的话，2%，就是25%的时间跟艺术相关，你觉得合理吗？ 合理啊， 合理啊。 那只有你们两个人是合理的，正常的那好，那你25%是艺术是吧？ 好， 我想问一下，你20%是休息和睡觉？ 我觉得不是25%是艺术了。 那20%是艺术？ 因为你25%里面，你睡觉要站下去啊。 好，那咱们不算睡觉，好不好？ 好， 25%是艺术，有多少是吃饭？ 你睡觉都不算，你跟我算吃饭？ 吃饭了，当然了。你看展的时候又吃不好，展难道那个艺术博览会里面还有餐厅吗？ 对，我觉得可以选择有艺术气息的餐厅。 我要跟你较完这个汁儿，等会儿25%是看多少，20%是吃饭。 不是，你要较这个汁儿的话，艺术的相关的百分比就不是25%吗？因为你看展的时候你也要吃饭啊。就你可以选择一个区域，就像尚静说，你可以聪明的选择一个区域。那个区域有一个好看的美术馆，然后旁边有一家正好相配的餐厅。 25%是看展，20%是看电影。 我觉得看电影会更多，60%吧。然后剩下的15%，随便干啥就干啥，反正就 20%是谈恋爱。 一。 一个单身方的自白是吗？重点是没有这个谈恋爱的需求。 零，好吧。 真的好了吧？就我觉得好像这8天时间当中花个1到2天去看参加这种艺术类的活动是可以接受的。但是周边得有好玩的东西。其实我2天出门就行了，剩下6天我在家待着就可以了。 我也发现， 其实我真觉得就是咱也算吃货了哈。你看 其实还说到，我觉得 这个人设可不要随便贴。我跟你说，现在人设很容易崩的。 哦、 我觉得按照我和珊珊的体重， 吃货的人设很容易崩。 我觉得按照我和珊珊的体重，应该算不上吃货。 吃货和体重没有绝对的关系啦。 有关系吗？ 吃货和体重还是会有一些。 那要吃不胖的呢？ 哦，我也不算很瘦啊。 但你看起来就不是吃货呀。 真的吗？ 因为从来没有感觉到说你认真的研究吃这件事情吧、 哦、 你有在研究吗？ 没有，我只是觉得好吃我就多吃点儿。就是大多数的吃货也是吃觉得好吃就会多吃一些吧、 okay. 就如果是研究吃应该叫做美食家。 OK OK OK 对不对？ 好吧、嗯、那三个吃货、嗯、 那作为、我可能立不上吃货这个那个上进、 我觉得北京比较艺术气息啊，就这几天可以转一下，你看其实可以去到，我觉得乔屋芳草地就是一个不错的地方， 嗯， 对吧？很有应该说是全中国最有艺术范的一个商场。 嗯， 那它在里面，你既可以看很多的这种雕塑，对吧？很多的，包括有达利的，什么陈文令啊，然后好多的这些艺术家的， 他们是达利的原作，是吧？ 说是达利的原作， 哦、 对。然后 雕塑其实就还好， 对， 没有那么贵，是吗？ 就没有那么贵吧？ 哦哦哦，哎，再比如说，在这家商场，刚才上面提到的这家商场里面，哎，咱们那小狗拿走了是吗？那是来自那家商场的一个这个艺术作品。 对 对。 想问一下大家，就你们两个哈，在这家商场里面看到印象最深刻的一个雕塑是什么呢？还记得任何一个？其实我记得一个，有一次我跟水水吃饭，然后我背靠着一个雕塑，它一个是个餐厅，那个餐厅它有那个户外的部分，不是在餐厅里面，然后就是那个摆在类似走廊的那种感觉，然后背面我以为是个灰色的，就是巨大的这个雕塑，我以为是块石头，类似那种带着吉祥如意象征的假山啊。仔细一看，就是等我站起来拉开一看，才发现那块石头呢是一个云状的，然后在这块云状呢，然后还是一朵云，然后各种不规则的云的形状，往上看呢就是一个充气波的波形冲出来，然后是一只大牛，好像 对，是一只牛，对， 其实就是一个在牛， 那个是麦道夫，就他这不吹牛吗？这后边被顶到在墙上了吗？那是那个雕塑艺术家陈文令的作品。不是不是不是，他这个雕塑具体名字我有点忘了，但是应该有麦道夫这三个字。对，就是当时的那个就是金融诈骗这么一个事件嘛。对对， 就是吹牛吹大发， 对，吹破牛了，吹破。 明白了。所以在这家这个商场里面，它的艺术作品到底是一种什么样的风格？它在进行设计的时候，你们有研究或者是总结吗？ 有啊，其实我觉得跟他们老板这个黄老板的关系是很大的，他本来就是一个收藏家，然后跟中国的当代艺术家们都走得很近，包括在香港他的有一个酒店，也都是有很多的有当代的，还有收藏这个我看也有近现代还有古代的一些，就是等于说他收藏是很丰富的。这个乔福的话，我作为说有学过设计和建筑这个，我就觉得他的一个空间真的，如果说是一个没有情怀的人绝对不会做这样一个项目的，因为很浪费了很多的空间，但是他做出来的这种艺术，包括你的体验和你，我觉得就是假期或者你有空闲的时间，我就去那个待着很舒服的。 对 对，包括你在里面你可以逛一逛啊，吃一吃啊，这国庆不就这样吗？对啊，假期这我觉得是一个提议的一个地方， 还不错。 对呀、 你知道 和商圈的感觉。 对，你知道其实北京有很多那种组织或者是机构，他们在做一件事情，就是说他们要把公共艺术推到大家的视野里。因为其实在我们理解，我们就觉得说艺术不就是那个画廊里面，然后灯光白白的，然后一群人举着高脚杯，然后喝着酒，然后聊着一些这个主义那个主义，这个司机那个司机，然后这个夫那个夫吗？然后其实实际上就是他们想要做的一件事情，就是把胡同里边开始慢慢的装饰出一点艺术的感觉。然后我觉得最有趣的地方就在于说，你在路过一个地方的时候，突然哇就出现了一个你觉得不知道是什么的东西，然后你突然像你这样的好奇宝宝，你会在想说这个到底是什么，然后这个到底是什么的一个过程，你在想说，哎，那这个东西可不可以让我突然想到某一件事情，其实这件事情就已经做到了它的目的了。 对不对？ 哎，你知道我真的认识这样的朋友，他是创业的，然后创业做的项目就是做城市艺术雕塑。 嗯， 就比如说有些城市是有自己标志性的这种雕塑的，比如说在青岛五月鲜花广场上面的那个类似红火炬造型的那个雕塑，是吧？那可能是他们一个城市的一个地标性的建筑。然后很多城市慢慢的开始在做雕塑的时候，除了考虑这个城市的风格、城市名片的作用之外，也开始慢慢的把这个艺术融入进去。 对，原来很多城市的雕塑有一些都是，就咱我觉得可能这雕塑圈的都知道有一个名词叫菜雕。 为什么 叫菜雕？不知道。 就是它不能说是算艺术品、其实很多都是因为各种因素、可能、 是比喻、就比如说就比如做菜的时候在盘子边上雕的那种菜雕是那个意思吗？ 对。 就是用萝卜雕的龙啊凤啊什么的。 OK 我就在艺术家看来，可能就是他们对于这个艺术或者是雕塑的这个门槛一直会比较高嘛，然后但是慢慢的我相信会有很多人像刚才水水说的一样，开始让这个公共艺术进入大家的视野，而且让大家通过这个好奇心来开始了解艺术领域，然后来了解雕塑到底是什么样子。 对 吧？ 对， 然后我自己的确还是挺希望，比如说我在路上偶尔就能碰到一个，哎，这个雕塑还不错。我觉得我现在逛很多商场都可以碰到了，其实， 对不对？ 就看到很多商场，就是我在逛的过程当中就发现，哎，这摆了一个小雕塑，然后上面还写着，如果就是想购买的话，请去什么一楼或者是 B1 哪里哪里来进行这个询价这样的东西。 所以，如果在我们的直播间当中，我们的朋友们，你们会在就比如说逛街的过程当中遇到一些你们觉得意想不到，然后突然就说哇，这是什么鬼的东西吗？如果有的话，打个一好不好，让我们知道，就是你在生活当中有的时候也会不期而遇这样的觉得很奇怪的东西。其实我想聊的这个五道营胡同，其实实际上我觉得是继南锣鼓巷之后北京开发出来的又一个就这种文化上的胡同啊。我觉得南锣鼓巷现在其实实际上是有一个问题，就是它的连锁店太多了。 对， 我觉得可能是因为就是整个租金可能提高的原因，就很多以前独立的那些店铺就是可能没有办法生存，然后现在五道营反而是让我觉得说每一个店其实都有这样的一个想法。其实说实话，我觉得在北京，我们聊一聊就在北京逛这种有艺术氛围的店吧。 对， 因为 五道营我真的很想聊一下，就是我没有去过五道营胡同，因为你知道我这人特别怕麻烦，就是开车就真的去胡同就很难办，你知道不知道现在哪里？而且每一次我开车的时候，那个导航嘛给我导那个胡同的路的时候，我心里就不要这样好不好？就是我的时候不知道转进去是胡同，你知道吗？我就听着前方右转，我就右转了，进去才发现哇。我经常走胡同的路的时候，都得大爷大妈抱我很久，就是路边的大爷大妈都得抱，哎，姑娘你过这边可以，姑娘你过这边没问题，有的还得帮我搬搬桌椅板凳自行车什么的，我才能开得过去。我就觉得很苦恼，所以我一般其实很少去胡同，但是我现在就觉得好像就是那个，但是胡同给我的吸引力特别大。就首先我觉得北京有很多胡同里面的餐厅很好吃，我也不知道为什么。然后第二个是我觉得有很多那个朋友圈刷到的我看到的我很想很想去一个地方，我就哪天我一定要不开车然后就去，十一假期如果那人真的很少的话，我能确保他人不多的话我就会去，是那个在胡同的就是北京那种老房子的屋顶喝咖啡的那种店。 对， 你们有去过吗？ 去过。我去过，但是我不是特别记得是在什么胡同了。但其实胡同里面很容易有这样的一个露台，对不对？ 对， 就可以坐在那个屋脊上面拍照的那种。 对，我去过前门那边有一家，就是在中树二条。 二条，你这不是很适合打麻将啊？ 对， 二筒， 二条， 饿了吗？ 服了。 我此处还融入了一个广告，我感觉。 没有，我觉得不是，就是那家的一个，我就想到吃的，你知道吗？现在，就那家有一个那个，甜点特别好吃 啊， 就它有大概七。是12款甜点还是？好像是。然后其中有个甜点，就名字还很艺术，叫景。我觉得很特别。就我 是景色的景还是、那个？ 不是，它是一个就是 横竖都是二那个景吗？双井的井 ，对，它就叫井。我记得印象很深刻，我大概吃了他们家有七款的吧，十二款应该吃过七款，一次吃的， 很好吃是吗？ 很好吃， 那你把那个链接发给我， 没问题啊， 可以吗？ 就如果我去试一下，我去探一下店，如果真的好吃的话，我会在微博上跟大家分享，好不好？ 对，其实你讲到这个店，我会想起我去过两个店，还蛮有意思。一家店是在那个三里屯那个击剑院，然后呢，它是这家店的、 三里屯击剑研究院里有很多好吃的 很多好吃的， 很多。 然后我去的这家，他们家是也是喝下午茶，他们家就有这种露台，就是二层三层的那种露天的露台，然后他们家的甜点的特点就是名字全部是职业，就比如你说我要吃这个外交官，我要吃那个法官，然后我要吃这个舞蹈家，然后我要吃这个。 你发给我吧，链接。为什么我去过这么多次机电研究院，我都没有发现这家呢？ 这家很有意思。 我甚至在机电研究院里面洗过头， 都没有发现这家店。 对呀、就有一次约了朋友在那儿吃饭，然后他还没来，但是我的头又很油，我又不想回家洗，我就经常在外面洗头嘛，我就还去洗了个头。而且那家就是剪发店，环境很好哦。 然后另外一家，我觉得你们俩都会喜欢的。首先，为什么你们会喜欢呢？因为是喝酒的店， 开心。早说有酒吗？ 它是一个鸡尾酒吧。然后呢，是在永利国际那边，然后他们家就是没有酒单，然后他会是给你一个册子，然后那个册子上面有十张图片，然后呢，你就会选择说我在这十张图片里面最喜欢哪一张，然后他就会把那一张，然后他就会把那一张图片所对应的酒给你，然后他会提前问你说，那如果这个酒的话，你会希望它有什么样的特殊的感觉？它可以加一点你自己的口味的调整。但是 这样好不好？先播首歌，你把这两个链接先发给我，因为我知道你这个人哈记性不太好，我怕你忘记，好不好 ？OK， 那你是不是就是想与我同行，对吧？ 对，一会儿 跟你在一起， 一会儿回来，我觉得可以给大家分片区。我觉得我们其实介绍的话可以分片区，就是你看在五棵松，那五棵松那一片区应该去哪？ 是不是也很好玩？ 对啊， 天哪，圣迹，我觉得 那么小是吧？要不要这么随性？ 突然就，我跟你说，你真的勾起我的兴趣。我觉得西城区真的是没有什么社会地位的人就没有办法混的地方，因为西城区其实实际上我觉得相对来说这种店比较少，找到的成本其实时间成本和这个人力成本会更大。 对，我一般都结合着美术馆，然后结合着这个艺术。 来， 对， 这首歌我们不放了， 歌都不放了。 五棵松可以去哪儿、 周边可以玩。 对，五棵松其实在那个华西国际嘛，就是现在那个华西丽路。 是这样的，五棵松那边的地理位置呢，你就不用跟我们说， 然后 也不熟，你就直接说一下那家。 我觉得那边有 是一路畅通。 对，我觉得那边的话，我也是很惊讶，就在一两个月前我去过，就那边它现在已经改造的，我不知道，应该大家都没去过吧？最近，就是那边已经改造成一个也是类似于跟三里屯一样的。 哦，五棵松有一个和三里屯很像的商业， 很像，很像，很像，真的。所以说3/31可以去安排有一天去那转转去。他那边有个叫时代美术馆嘛。然后就是他们开发了一个商业区。吃我倒没在那边吃过，但是我发现就是我大概看了有好多的好吃的，而且人气也特别旺。我觉得五棵松是一块地方。那刚才我们不是说朝阳嘛，朝阳我觉得朝芳草地是一个地方。那西城，那我觉得像故宫出来，我觉得故宫旁边有一家烤鸭店是特别好吃的，网红店，绝对的。 而且在河边上嘛，在 对 河边。 对，我觉得就分片区走嘛。然后如果是去望京的话，那不容置疑，798，包括751，对啊，都好吃好逛的嘛。然后拍拍照，发朋友圈呀。我觉得这不就十一的生活吗？ 所以说现在可以去七七文创园，如果在那个雍和宫附近的话，对不对？ 对。 而且雍和宫附近的胡同里面有很多好吃的。 对。 对，而且你知道，其实我觉得在上海，其实一个叫做 Speak Easy 这种类型的酒吧已经非常非常的流行了。就你知道 Speak Easy 吗？ 我不知道。 就是 Speak Easy， 它就是发源于美国的一种形式，因为是在美国禁酒令的时期。然后呢，那个时候美国政府是就是全力禁酒。然后很多酒吧呢就不能明目张胆的开在台面上，所以他们就需要在那个对街上那个门面，把它装扮成另外的一个商店的模样。就比如说是一家，比如说婴儿用品店。一家文具店，然后一家五金店，然后呢，很多人就在路过这些店的时候，就会隐隐约约的觉得这个店里面为什么总到晚上呢？就在咚呲打呲，咚呲打呲，有那种隐约的声音，然后你就会发现，经常就会有那种醉醺醺的人，就是从一个婴儿用品店 出来，我知道了，就是藏在里面的一家酒吧的感觉。 对，然后你就是北京其实现在比较少，但是其实在上海很多了，就你进一家文具店，然后你会发现有一个暗门或者一个暗暗的机关，然后你把那个暗门给打开，然后把那个机关给捅一下，然后你就能进到一家酒吧。 这个叫做 speak easy。 对，叫做 speak easy。 为什么呢？就是可以轻松的说出来我去哪儿，是意思吗？我要去那家文具店。 具体我也不知道，但是北京其实实际上我觉得很多胡同里面开始有这样的酒吧，就是你外表看起来像一个茶室或像一个奶茶店， 嗯， 然后你推开一个暗门，然后进到下面就是一个特别特别就是奔放然后热情的一个可以跳舞的 dancing floor。 哎，在北京现在有没有这样的店啊？ 有啊， 大家如果这个知道的话可以推荐给我们哈。 嗯，下一个第三个链接发给你。 嗯，好嘞，漂亮。 接下来我们发好多链接给你。 Okay. 这十天绝对给，不，八天绝对给珊珊安排的满满的。 漂亮。嗯，这个 Speak Easy 在美国的俚语里面叫做这个地下酒吧的意思。 对， 嗯， 其实香港也蛮多的。 香港很多。 对，对。 而且你知道，我觉得香港的 Speak Easy 有的时候更过分。就你知道，就是前年巴塞尔的时候我在香港，然后呢他们有一个 after party， 就是一个就是后面的派对是开在一个 Speak Easy 的酒吧。然后那个酒吧我真的找了20分钟，因为他们跟我说那个门牌号，我就在想说一个酒吧嘛，对不对？你起码得有 个牌子，看起来得很明显啦， 然后你起码得开门。 对， 然后我路过了那个关闭的没有任何的牌子的铁门，路过了3-4次，然后就是从正面路过反面路过，正面路过反面路过，然后我始终真的没有找到。然后后来我是在那儿看，我就在想说为什么总有人在进那个铁门。然后过去看，他那个铁门是有一个特别小的感应器，然后你要把手伸到那个感应器里面摁一个东西，然后那个铁门就打开了。很欺负人，我觉得。 我觉得朋友应该至少告诉你这是一家不太好找的酒吧，你应该怎么找吧。 对，但是现在反而优雅的人都去这样的酒吧嘛，对不对？因为人找不到的话人少嘛。 三个链接记好了，雨露水。 OK， 没问题。 马上的，你有一个，对不对？哪个来着？我记性不好。 在前门那边有一家这个喝下午茶的店。然后它的里边的，我觉得它，我很喜欢它的装饰的风格，就是特别的，就是很用心，他们是几个设计师设计的。然后是在一个老的这个就是老宅子里面改造的啊。 咱们这样吧，今天节目时间其实呢也没有剩多久了，还剩几分钟的时间，咱们三个人每个人跟大家讲一讲觉得十一假期必须要做的一件事情吧。像比如说这些艺术空间啊，看展啊，或者是去吃好吃的呀，都是可以做又可以不做的事情，是你觉得哎我今天心情挺好，哎我今天体力很充沛，我想出门，我要去做这样一件事情。但是有很多事情可能是刚刚好，终于这个从繁忙的工作当中得到了一些短暂的休闲的时光，有哪些事情是我们必须要做的呢？ 那如果是我来接这个话题的话，就大家可能会觉得我在心灵鸡汤了。因为我在很早很早的时候，大概在7-8月份的时候，就想着说十一一定要回家。因为家里有老人，然后父母也都在家嘛。然后我就在想说，现在其实对于特别是大都市的这种上班族来说，每年其实也就春节和十一五一这样的长假或者是短假。然后我十一是会想着说回家就是全程陪家人。我甚至于都不打算告诉很多就是我在家乡的朋友我回去了，然后朋友圈也稍微的少发一点，除了发吃的之外。但是我估计发了吃的他们也就知道我回去了。然后 8天，就你不怕你妈烦你吗？ 其实说实话，我觉得我最近好像有点老了，我总觉得好像我和我妈妈的沟通越来越顺畅。然后有的 你没有老，你没有老，你还没有开始喜欢大红色。 你听我说，然后最近我是觉得我妈有点烦我。就是我说我要回家，我说我要待7天，我妈说这么久呢。 对呀、就是我觉得就是水水在特别特别认真的说我要回家，我要全程陪父母，不告诉我其他的朋友。我在贵阳的时候呢，我连出门都不出，我就专心的陪我的家人。你知道这个时候到第5天、第6天、第7天的时候，父母已经开始翻白眼了。这孩子怎么还不走啊？ 父母就 每天我都要做饭的啦。 然后如果不是回家的话，其实我是觉得在十一这个假期当中，大家一定要把握的是连续的那么几天。就要么出去，要么安排一个那种必须要连续去干的事情。 哎，对， 要不然这个假期真的是非常的浪费。因为很多碎片的东西，你说看一场电影啊，或者在家闲一天，什么周末也都可以做，对不对？ 我看到了唯一在群里这个问了哈，不是群里，咱们的直播间里面说珊珊好，这是新朋友，可能来过吧，记得点关注哦。 唯一行，那问问上进，你在十一的假期，你觉得大家最需要做的事情是什么？ 其实我觉得十一的假期啊，就是在北京，我觉得如果说待在北京或者可能去周边的这些朋友们，我觉得更多的可能是，我觉得是休息吧。 我觉得真的平时按照说我们的这种生活节奏来说，真的是休息。然后我觉得睡一个好觉，然后也可以见见朋友，然后看看展览，然后吃吃美食，看看电影，跟自己可能这个跟家人，我觉得聚一聚，我觉得这是十一的。但如果说真的，我觉得像今年的，我也可以给比如说有短期短途的这种朋友们的建议。其实如果是我的话，我觉得可以说北京啊，还有香港啊。我觉得香港现在的话，你要说展览，香港现在的展览是特别多啊，包括现在每年的十一，其实很多人其实想要说近一点的，我觉得都可以去。第一，香港美食我们就不用说了啊，好吃的特别多。第二，香港有好多的这个展览，还有拍卖的预展，我是看半个朋友圈的朋友都在那了，从28号到现在都在那。 特别遗憾，为了上节目，然后错过了这个香港的展。 没事，我们给你机会，一会儿请我们吃东西呗。 去吧，好吧。 哎，可以。所以说，我觉得是轻松，然后就过一个有意义的假期啊。 我是这样的话，其实就是你们两个人说的这个话题我都掺和不了。就首先比如说山静说的这个做一些艺术方面的活动，我觉得我这个有时间有精力还是挺愿意去的，而且我已经有这个计划和安排了嘛，比如说明天要跟水水去看那个 CIG 的展，大家如果有时间的话呢，可以跟我们进行这个偶遇一个哈。但是周边我已经安排不了了，因为我就没有提前安排，而且我发现这我这人其实特别特别的那个经济实惠。我本来找了一家就是北京周边的很好的小木屋，看起来还不错，然后他平时可能一天晚上单价是1000块钱，然后发现就是在11价就变成了5000，我心里想那我不去了， 翻了5倍是 对的。 Okay. 就想那我不去了，我要等就是平时反正就是这种周边的小木屋一两天就能住的，那我就等我这个不上节目的时候去住一两天吧，对吧？我就省几千块钱也挺好的。然后回家这件事情我完不成，你知道我多悲伤吗？ 为什么呢？ 没票。 我跟我妈说，妈，那个中秋节是我爸生日，然后那个就是我回家给爸爸过生日吧，然后正好我这几天放假，我也回去那个过个国庆，我想吃你做的辣子鸡了。我妈犹豫了，我说怎么了呢？她说出嫁的闺女哈，初一15不能在家待着。惨不惨？就想 不让回了， 不成，你知道吗？ 还有这规矩 呢，女儿泼出去的水，要不然我在北京待着干嘛？我家那么近，我开个车就回去了。 还有这规矩，我还真不知道。 所以我只能家里蹲。 家里蹲， 对不对？ Okay, 所以呢，我就觉得，但是在这个国庆期间，的确是几天非常美好的这个假期，而且时间很久。 你妈妈要批评一下，我觉得这个无所谓吧。 她说你要真想回来你就回来，然后但是咱们也不讲究这个。我说真有这个规矩吗？她说反正我出家之后就初一十五再也没有回过你外公家，你外公也没有提过意见。那可能我觉得就是有这个规矩吧。那我就不要就是打破老人家心里这个期待嘛，反正平时离家近，没事的时候就可以顺便回去。 OK， 然后我觉得这个整个的时间其实有一个非常重要的事情，那不如，其实听起来很鸡汤，但是我觉得咱们可以一起尝试去试一试，就是读一本书。因为我觉得平时零碎的时间实在是太零碎了，你只能完成比如一篇公众号的阅读，然后或者是一个网页的阅读，或者刷3篇新闻。但是其实我发现你平时工作的时候，真的想静下心来读一本书还蛮难的。 对，那吴珊珊这样吧，既然你这个 flag 都立在这儿了，你就告诉大家你这个十一假期要读哪本书，然后你十一假期完了以后就跟我们分享，好不好？这样你也可以就是稍微的强迫一下自己。 其实我也一直在刚刚开始读嘛，那个冯唐的北京他的北京三部曲，然后现在读到第二章了，一共20章。我希望10月8号就是10月9号吧，就是水水后来上节目的时候我能够读完。 OK， 所以说10月10号的那期节目，我们要就是你要分享一下你读冯唐老师的北京的观后感。 好的， 好好， 我会带到直播间里来，但是书不会送给大家的。 OK， 再次感谢上进来到我们的节目，和我们一起分享十一假期如何优雅的度过。那以上呢就是今天微微一笑的全部的内容了，感谢您的收看。您即将收听和收看到的是活力 Music 课，我们明天再见。明天就是十一假期了，也是希望上进有一个好玩的假期。 是的， 然后也是希望我们所有的朋友们都有一个好玩的假期。闪光少女送给大家，拜拜， 拜拜， 拜拜。